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冯小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导演，他拍摄的一系列贺岁剧为人们送去了阵阵欢笑，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可您知道冯小刚的喜剧天分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吗？您知道冯小刚编写过哪些小品吗？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著名导演冯小刚编写的两部小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相对于影视剧啊，小品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喜剧性上更可以套用潘长江的那句浓缩的就是精华来概括小品的特点。作为一门说和演的艺术，小品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调动人们笑的神经，给人以精神的刺激和心灵的启迪。为了艺术的实现这一目的，小品的创作者就必须充分发挥修辞技巧。冯小刚早期编写的小品《面的》与《皇冠》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小品中两位的哥妙语连珠的对话引人发笑，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冯巩和已故笑星牛振华合作演出的小品《面的》与《皇冠》。 我是一面的，这北京是就是一块钱一公里那小面包，我们叫面的啊。您不去啊？那您招什么手啊？挠痒痒呢？对，蚊子就应该叮这样的人。您去多危险呐、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我还没想好呢。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路可能有点绕远， 我就喜欢大吊脚， 地方有点偏僻，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的的影子。 胡同窄，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的就敢往里扎。啊，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的才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 哎，好，上车。 哎，这边。哎，不，在那边呢。这车那边啊， 那不是我的车，那是我的车。 您是出租车里的贵族 啊， 两个钱一公里的皇冠，暗号照旧。

的想的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天津相声名家李伯祥先生素以嘴快而闻名，他表演的贯口类节目每每让人听来总是有着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畅快感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李伯祥先生除了嘴快，脑子也非常的快，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表演起来仍然是条理清晰，利落洒脱。今天的笑星传奇，我们就来和您说说他机智化解舞台事故的故事。忘词儿这种舞台事故是经常会发生的，不过相声以其特殊的表演形式和演员的机智灵活，往往都能让听众察觉不到。不过有一类段子如果忘词儿，那可是很难补救的，那就是贯口类节目。擅长贯口节目的李伯祥先生在舞台上就出现过忘词儿的现象，不过他以自己的机智将这一错误巧妙地化解了。那是1957年的一天，李伯祥和搭档穆祥林在天津新三不管演出，那天表演的节目是他拿手的贯口段子《地理图》，观众对他十分欢迎，就连后台的很多演员也都站在台口听他表演。看着大家这么给自己捧场，李伯祥心中十分高兴，不过可能是因为有些激动，在被贯口说到法国巴黎一句时啊，他突然把词儿给忘了。贯口段子忘词儿可是大忌，因为很难掩饰破绽，李伯祥深知这一点。那他该如何处理这个舞台事故呢？演出能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他和老搭档杜国之一起表演的贯口段子报菜名，听完之后

在演出中忘词儿在所难免，关键是演员临场反应要快。聊到这儿啊，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以为你一般难懂的我，在你了解了以后，其实也没什么。我总是忽冷又忽热，隐藏我的感受，只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